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 这是来自潇潇，叫做矜持，开头的前两句歌词呢马上就可以抓住你的心思。刚听到的是潇潇的翻唱版本，这个小阶段你来听听看，这个有着很强感染力的版本来自王菀之，叫做我真的受伤了。 灯光也暗了，音乐低声了，口中的棉花糖想你了，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，是你变了，是想起了，你要说话了。